心中懊恼，你有这个症吗？常常是被我气的，是不是？就是我已经尽量是放助教，爱怎么叛逆就怎么叛逆了，但是还是比不过我的霸道，是不是？ 对了，心中懊恼还包含 还是不能平衡啊。 这个心中懊恼含生气。 知子症哈、哦，可以含到生气，就是说，因为有火郁在三焦的时候，也会形成知子症。那个，就栀子这个药在古方里面好用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热啊塞在上腔下不来的时候，那栀子好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这个泻心汤系啊。那泻心汤系呢，我们姑且从8至28条开始讲好了啊。反正从哪里讲起，到最后都是要讲一轮的，所以也不用太挑剔了啊。那8至28条呢，它是讲啊，前面是讲小柴胡汤的使用，就是呢，你一个小柴胡汤症被人家吃错药医得乱七八糟了，可是还是有柴胡汤症的话，那你就还是继续用小柴胡汤。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医坏过的小柴胡汤症，往往那个人会有明眩反应，就是整个人好像他说蒸发，就整个人发抖啊，然后好像发烧啊那种感觉啊，然后出一身汗，那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但是呢，如果呢，你被医坏之后呢的感觉是心下，就是你的肉体的胃的地方觉得闷而硬痛的话，但是如果到了硬痛，他说这个是结胸。那这个是用泻胸汤，那我们今天也没有讲大泻胸汤，先过去。哦，到根本不能压哈、哦，一碰就剧痛，那个是已经是就是肠胃道有穿孔啊，有脓啊，流到腹膜里面去了。那个是一碰就会有很剧痛的，那个也不是。但是他说但闷而不痛，那就是这个脾症。那我觉得啊，脾症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胃啊，肉体的胃的地方觉得闷，然后呢，你压用手去压你的胃啊，会觉得更加的不舒服。那这样子比较是标准的脾症，可是呢，没有到剧痛的程度。如果一压会剧痛，那就算结胸了，那就是小泻胸汤、大泻胸汤了啊。那这个时候他说柴胡不重与之啊，就是这个时候给他柴胡汤就不重用了啊，要用半夏泻心汤。那这里呢，他把半夏泻心跟小柴胡做一个对举哈、啊、其实是有一点就是现代的这个生理学上面的意义了。首先就是这些半夏泻心汤啊，或者是甘草生姜泻心汤的煮法呢，都是很像是柴胡汤的煮法，就是比如说先煮成这个六碗水，然后捞掉药渣，再把那个六碗水收成三碗水，就是这样的一个煮法。以小柴胡汤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和解剂的煮法，就是这个汤有些很高调的药跟很低调的药，你用这种回锅煮法可以把这个汤弄到你喝起来很没有痕迹。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也可以说其实半夏泻心汤的结构啊，有一点像柴胡汤，只是没有柴胡。那没有柴胡这个汤，它就不作用在三焦，它是比较作用在消化轴。所以以今天的临床来说的话，其实半夏泻心汤啊、哦，也常常是治疗消化轴的那个讯息失调。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半夏泻心汤症的这个心下脾啊、哦，如果你去西医院做一个检查的话，西医院会说什么呀？他会说你有一个不太严重的胃炎， 你有一个浅表型胃炎之类的，就是你的胃有一点在发炎，可是这个胃在发炎是为什么呢？很可能还是关系到你的这个消化轴的情报失调，就是比如说你的胃啊，食物已经消化到可以下十二指肠了，可是你的十二指肠还没有接到消息，不开门放它下去，然后那一兜东西就在里面，让你的胃酸过多，把胃有一点被酸的伤到了或怎么样，所以它多多少少有一点像是柴胡症，就是说，就应该说，以情报失调的角度来讲，以张仲景的思路来讲，会觉得泻心汤跟柴胡汤有它的类似点，这个是张仲景的脉络。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说张仲景的脉络的话，泻心汤这个方还是那种太古方剂里面依照五行推演出来的方。那以五行推演出来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那个要看敦煌出土的那个腐行诀哦，里面有那个东西，就是腐行诀里面的那个泻什么汤泻什么汤啊，有一个路数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泻心呢，就要用一些泻上焦火的药，比如说黄芩黄连，这是一定有的嘛，对不对？可是你要泻心的话，你就必须用一些补脾胃的药，这在五行来讲是为什么？因为脾属土，对不对？你要泻火就要用生土的药，因为火生土嘛，那你去补土的话，土那边的能量要强，它自然会把你的心火抽去补脾，所以这是一个五行相推的。那这个泻脾、泻肾、泻肺、泻肝都是一样的转法，那只是在这个转法里面呢，刚好有一味药在那个敦煌腐行诀里面，就是那个药是，就比如说那个处理脾胃的药里面啊，比如说四味药里面它取三味，有一味药刚好是挂在一个中间，就是白术，白术就没有用到。那你如果是看泻肾泻肺，也一定会有哪个药没有用到，所以泻心汤不用术啊，就是泻心系的汤是不用到白术这味药的，那个是更太古时代的一个五行的转法里面的一个数学原则啦。那这些就姑且你们听过就算了，我们今天只要能够临床使用就好了。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半夏泻心汤，因为实际上也是啊，以治疗这个胃闷胀、胃有一点微痛的方子，轻微的胃发炎的这种情况呢，反正我们开古方啊，也不是那么去计较啊，这个西医说的是什么病啊。只是呢抓个主症嘛，对不对？心下脾摁下去更不舒服一点的话，那就开个半夏泻心汤嘛。只是以我们现代的人的体质哈，这个半夏泻心汤呢，它黄芩也三两，黄连也不太多了，来黄连一两而已，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哈，这样子开下去干姜三两跟黄芩三两打平，那如果还加个黄连一两哦，有些人会有一点觉得吃了虚道，不是绝对，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本来他的脾胃就已经是有一点偏那个虚寒的那种理中汤症的人，他吃泻心汤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太寒，所以这种时候呢，你说不定可以把黄芩再减成，比如说比例上来讲，如果你开一碗的话哈。黄芩你就放个三钱，你就放两钱，那黄连呢它一钱你就放个半钱，就是你要试它一下，就是这种啊脾胃本来就比较冷的人的胃炎刚好出现泻心症的时候，你还是要第一碗汤去试它一下。如果他跟你讲说我喝了之后觉得人好累哦，整个人都没有胃口了，那你就可能干姜要多一点，寒药再少一点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这个泻心汤症的人啊，西医说他是什么浅表型胃炎或怎么样，什么轻微胃溃疡什么之类，还有这个心下痞的症状，可是他根本就是那种啊吃素的人，就是他已经吃素的人本来就气血就是比较慢一点，就是这个人的体质上比较偏虚寒一点的。那说不定哦，他连泻心汤都不能用，就是如果 吃素的人的轻微的胃炎呢，我有的时候是直接就用补法了，比如说用龟蹄汤，就直接去补它，让它这个胃能够好像长得好一点，就是龟蹄汤或者是科学中药的黄芪建中汤之类的，就是直接用补法了，就是那个发炎算它是虚到有一点破，就是虚到它的那个胃有一点破掉了，那这样子的话龟蹄汤啦、黄芪建中可能对于那种常年吃素的人治疗心下脾的效果可能还好一点啊。那这是我们临床大概是这样子在调节的。所以呢半夏泻心汤，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姑且抓一个非常单纯的心下脾，你就开半夏泻心汤。那你第一碗呢可以照原方原帖乘个 0.1 开开看，那如果那个人吃了觉得会虚会累，那你就寒药再少一点，热药再多一点啊，这样子来开。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隔壁的30条啊，他说这个人呢本来是脉是紧浮紧的，是一个伤寒的症状，可是呢吃错了这个泻药，把这个寒气拉到中间去了，形成一个心下脾。但是呢他说按之自软，就是他不怕你按，你那个胃胀但是你按下去不会更难过，就是一个单纯的像是胃里面有一个气球的感觉，按下去不会更难过。他说这个是虚脾，这个虚脾气脾的情况呢就根本就是只要把那个胃里面的那一点寒气湿气去掉就好了，还不必用到这个，好像就是因为泻心汤的主结构是上面的寒药把那个热降下来，里面的底下的暖药啊、哦、把热降下来，然后底下的暖药把底下的寒拖上暖回来，那这个情况之下啊、哦、还是就是不必用到泻心，用清笼就可以。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胃胀的感觉是按下去根本不会更难过的那一种，那你就用小青龙汤，而且这个小青龙汤不必用多，科学中药一瓢两瓢就可以，你真的大铁煮了还不见得有效啊。那这样的情况是一个虚脾或者说气脾，用小青龙汤。那这个半夏泻心汤，我们是先就给你们看，给各位看到一个泻心汤的完成形式啊。那接下来我们跳到后面看这个泻心汤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我们看33条啊，这8至33条就是三黄泻心汤。这个三黄泻心汤比较是一个单纯的泻这个上焦的热的一个药，当然它跟栀子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栀子症是卡到这里，那泻心汤是卡到这里啊，就是一个在食道的位置，一个在胃的位置啊。那这个三黄泻心汤呢，它是用大黄、黄连、黄芩，但是呢它并不是慢慢炖这个药，它就是三味药啊打碎了，然后呢丢到麻沸汤，就是正在滚的水，丢到滚水里面，像泡生命面一样撒进去，滚一滚两滚，然后就把药渣滤掉，就这样过一下，只取药气，不用吃到你拉肚子，这样子知道了，就是只是把那个热气能够扫下来就好了。那它的症状是当你心下脾，可是你按到你的脉呢关上浮大，就是以右手来讲的话就是右关以上啊，就是比如说寸口的地方好像整个脉都鼓起来，那你就觉得这有一股热气塞在这边，那我们只是要把这个上面的热气扫下去就好，那你就只要用这个三黄剂过一下滚水，他们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哦，同学不要再跟我谈，这样不是很浪费吗？要不要回冲啊？就是，如果你吃了拉肚子，那也要浪费了，对不对？就是这就过一下就好，就把上面的这个热气扫下来就可以了啊。那这是最单纯明快的，比较没有这个完整结构的三黄泻心汤。那讲到三黄泻心汤，就顺便介绍一下二黄泻心汤啊，就是15至5条。那二黄泻心汤是什么呀？ 治吐血跟流鼻血、啊、那也是热气塞在上面嘛、啊、那这个十五卷的第五条他说心气不足，那这个心气不足我们一听的感觉会觉得血是阴气是阳，所以心气不足是心阳不足的意思吗？可是其实不是，因为呢在那个敦煌出土的《辅行诀》里头啊，他讲到猪鸟汤这个心阴不足啊，烦躁失眠的时候，他也是写心气不足。所以呢，好像在太古时代对于这个病的论述的文字啊，你说肾气不足会让人觉得是他的语感上是肾阳不够，可是呢，心气不足就会让人在语感上感觉到是心阴不够啊，所以。所以如果你是心阴不够造成这个心在上虚火了，那这种时候呢，如果喷鼻血或者是吐血，当然这个脉象也一定是这个寸口的脉关上的脉啊，是比较浮大的，那这种时候呢，那你就大黄黄连。我们的这个桂林本哈、啊、是用煮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可以过一下滚开水就好了啦啊，就是别的本子的话，这个二黄泻心汤也是过一下滚开水就可以。就是如果你忽然之间上焦有虚热，造成吐血或者流鼻血，那这样的话用泻心汤把这个虚热先平下去。那如果你是不是虚热，而是根本是那个血流不止的这种吐血的话，那以后我们还会教黄土汤啊，那个是用那个燥心土啊、芙蓉干啊，那是专门止血的药。那这个。一下子那个热气冲上来的鼻血或者是吐血用这个二黄泻心汤，那还有一个二黄泻心汤是用在那个妇人篇，可是那个太冷门了啊，我们不教也没关系。那么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三黄泻心汤的这个基本结构以后，我们再推回八支三十四条啊，再看隔壁一条，他说如果是心下脾呢又怕冷的人，那就三黄泻心里面呢再加附子煮浓汤，就是呢三黄药呢还是用滚开水涮一涮就好，但是另外呢你可以准备一颗泡附子啊去煮，因为泡附子不能水涮一涮嘛，泡附子要半火炖的啊，所以呢泡附子另外去炖出一碗的附子浓汤，然后跟这个三黄药加在一起，那这个三黄降上面的火，那附子暖你的身体，这样是那附子泻心汤也是一个法。那当然你说附子能不能跟栀子搭呀，那也可以嘛啊，就是栀子附子汤也是可以的啊，只是栀子症不是心下脾啊，栀子症是心中闷，那心中烦心中闷，所以呢如果是脾症又怕冷的，那你就记得有附子泻心汤。那在隔壁一个三十五条呢，五苓散呢是来乱的啊，这是水脾啊，这个根本已经这个不是那个上热下寒的那个不是上热下冷的问题了啦，这个五苓散它是说如果你的水转不过来的话，那也会胃积水嘛，对不对，那胃积水也会胃闷闷胃胀形成胃脾，可是这个水脾的这个胃胀呢，那你就要看它有没有水症，那水症是什么呢，就是小便不利加上口燥渴嘛，就是你嘴巴很渴然后呢小便又不通，那你就知道这个是水的运转有问题的啊，那这样子又回到五苓散症啊，所以这个来乱的水脾也是一种脾，像小青龙汤的气脾也是来乱的啊，但是呢我们过生活遇不遇得到呢，也会遇到啊，所以五苓散症也有可能产生脾症，那我们晓得一下。那接下来这个三六三七条啊，一个生姜泻心汤，一个甘草泻心汤呢，那这就是泻心汤里面，生姜泻心汤里面就是泻心汤半夏泻心汤再加个四两的生姜，那甘草泻心汤呢是半夏泻心汤里头炙甘草加到四两，那如果治杂病的话，那个甘草也可以用到生甘草啊，那等一下讲到杂病的甘草泻心汤同学就可以 在临床用的时候就改成用生甘草。那这个生姜泻心汤，它是跟甘草泻心汤呢共同而常有的症状，就是这个人在咕噜咕噜的拉肚子。所以如果你说最近是肠胃型的感冒，感冒之后变成拉肚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问他一下你有没有胃闷闷的感觉。啊，就是所谓的肠病毒也不见得必然都是挂到脾症啊，但是如果有挂到脾症的话，那你还是要照脾症来医，好不好？所以如果这个人感冒拉肚子，你要问你的肚子有没有胃，有没有发闷。他说我肚子都在痛了，你还问胃有没有闷，但是还是要问仔细一点啊。就但因为肠病毒有时候会挂到，肠胃型感冒会挂到。其实哦，如果你这个人的胃炎哈，是那种很慢性的胃炎啊，你用泻心汤的治疗效果不会很好。泻心汤治疗效果好的时候啊，还是要有这个上热下冷的脾症，而上热下冷的脾症通常都是在感冒的时候发生，就是感冒过来的胃闷胀，那个就特别的有效。吃太饱， 就吃到太芝麻，就变得说吃到你的胃有点伤到。 那这种情况啊，我是说有机会，就是说刚好你的食，因为这种的话可能是你的体质上本来有一点少阳病的调子，就是他你的食吃伤了，刚好有一点是消化系统的讯息混乱的那种。因为不然的话一般吃伤哈，我们比较会用那个什么发汗后腹胀满，那个破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之类的啊，就是但是当然那以不以胃为主，那个是以大肚子为整个肚子为主，如果只是以胃就是症状合了就用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一般吃伤了好像不是胀在胃哦，是整有一般人吃伤是整个肚子都在胀啊，哦，就是看主症啊，看主症，你那样讲是可以的。因为我今天讲泻心汤，我不得不说我讲得很粗，因为泻心汤如果你要讲说它可以治什么，那太多了，履历表会写到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初学者能够抓个主症，知道这个药怎么开就好了。所以生姜泻心汤跟甘草泻心汤都有可能主症是挂到拉肚子。那我这边哈，叫助教抄黑板，对不对？生姜泻心汤的那个脾呢，通常我们会叫做嗳利脾，就他拉肚子跟发脾的同时，这个人会一直在嗳气，就是他的主症会有一个干呕食嗅，这个主症课本上有写，就是你会隔出来的气一直有吃过的东西的味道。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的脾，那有拉肚子或者没拉肚子都可以用生姜泻心汤。好，那然后呢，甘草泻心汤呢是刚好他的主症，他有讲到说这个人呢，也是肚子咕噜咕噜响，一直拉肚子，然后呢会耳泛恶心，会心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他是吐利脾也对，就是又有恶心感又有拉肚子的脾。可是其实哦，生姜泻心汤可不可以吐利脾？也可以。就生姜泻心汤跟甘草泻心汤共同的可能的症状都是吐又拉的脾症，但是呢，甘草比较偏向犯恶心，生姜比较偏向隔气有那个食物的味道，那都有可能拉肚子。那甘草泻心汤比较常遇到的是口糜泻啊，是因为甘草泻心汤在杂病那边是治狐惑病的，那狐惑病是那个 眼睛、口腔、阴部或者是肛门，就是有黏膜的地方烂掉了。就是我们说，所以甘草性健康，你说直接拿来治口疮行不行？可以，不是绝对有效，但是通常有效。就是甘草泻心汤那个，但是你要治到那个黏膜破溃啊，眼睛的黏膜、嘴巴的黏膜、阴道的黏膜、肛门的黏膜破掉，这个狐惑病啊，狐惑病这个张仲景的狐惑好像说这个人被狐狸迷惑，所以有些人在想说会不会是什么性病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比较接近古时候说的狐惑病的那个病名，今天西医是叫什么白塞氏综合症，就是有黏膜的地方很容易烂。那你说嘴角破，有没有可能用甘草泻心？记得梵住教是有医案的吗？是几次几发一毫啊？ 一次 颗 中， 一次颗中一毫。哦，就是黏膜的破。那这种，那你说黏膜破啊，为什么会关系到甘草泻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说不定它结构上面刚好是有一些，就是好像消除病毒的结构，或者说，它本身这个甘草放到比较重的时候啊，它的怎么讲？因为这个有点难讲。上次有同学问我，你们家小孩对不对？嘴巴有一点泡泡长到嘴巴的旁边，我也说他用甘草泻心汤试试看嘛，对不对？那因为狐惑病要拐到那个比较玄的地方，就是邪浊于心的东西，这点我等一下一点点拐过去，我们先姑且这么看着啊。那所以呢，甘草泻心你可以说是这个人的中焦比较气虚，所以炙甘草要放多一点，这以感冒拉肚子恶心这个感觉，然后心下脾恶心来讲，这个时候是用炙甘草啊补气嘛。那么我老实说，我是有一个困惑啊，就是那个是不是叫肠病毒啊？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台湾好像动不动就会说什么最近在流行肠病毒，什么小孩子会肠病毒，肠病毒到底是什么病啊？就是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拉肚子。对不对？嘴巴会有泡泡，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接近喉咙，对，就是这个口糜啊，就嘴巴里面烂烂破破啊，就是这种情况，那就要挂到甘草泻心了。那这个还有就是甘草泻心，比如说我们因为从前讲那个扁桃腺发炎，老是讲少阴病，对不对？可是肠病毒的症状，有的时候那个人那个小孩子啊，一开始是白虎汤症，然后白虎汤症那个高烧烧过一轮之后，他开始嘴巴都烂，那个喉咙旁边都烂掉了，那个的话就要算到甘草泻心的口糜，啊，就这个就不一定算是扁桃腺了，你知道，就阳明病的那个热发过来的，就是算口疮类的。那如果我们要从口疮来岔题的话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各位同学多多少少不自己不长也看过人长口疮，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啊，长口疮是真的很难好，对不对？ 很累的时候会长， 很累，对不对？ 很累，一阵子。 那如果像我从小是长口疮长得一塌糊涂的人，就是我的童年都在被口疮虐待啊，那学了中医以后就忽然之间就什么都治好了，就口疮就治好了。就是那首先是这样的，口疮呢，你要先看你是不是睡不饱。如果你是睡不饱的口疮，那第一个好用的药是什么？当归补血汤啊，就是一两好黄芪，两钱当归。这个是睡不饱血虚的口疮，还有头痛也是一样，你不要头痛就想到吴茱萸啊。如果你是睡不饱而头痛的，当归补血汤，就是睡不饱开始的，先用当归补血汤。那如果你是三五天以内睡不好的， 你用当归补血汤治这个口疮，那 口疮是长在嘴巴是比较上面，对不对？那你想说把补血药性拉上来一点，你可以掺点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掺个两瓢羹，把那个血再拉上来一点，可以，那好的还更快。那如果你是已经三个礼拜睡不好哈，然后在那边闹口疮的，那个已经伤到比较深的地方了，那个是小建中汤煎剂，因为那已经伤得太重了，就是你连续忙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那种的，那那个要让你的身体更吸收多一点营养，小建中汤煎剂，然后再加酸枣仁汤之类的。然后那当归补血汤呢，这是治血虚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一般口疮，我想啊，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过这种人生体验呢？我小时候很有啊，就是你长口疮，然后谁都会觉得你口疮是上火，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叫你喷什么西瓜霜啊，然后吃什么黄连粉啊，有没有？有没有人吃好的？我想听，我觉得是不会，因为呢，口疮这个东西啊的上火，有一些的中医是这样的讲，说这个火哈、啊。是你脾胃寒到留不住阳气，把那个阳气逼上来的火。所以呢，那个脾胃寒到那个已经阴寒盘踞在这边，然后把热气都逼上来的这种火、哦、必须要用什么附子理中汤才行。所以你长口疮的人，你要搞清楚啊、哦，你的脾胃到底是一个很寒的脾胃还是很热的脾胃，你要吃什么黄连粉之类的东西退火下火，你也要有火才行啊，对不对？就像你扁桃腺发炎，你这整个肺脉拔的都是沉沉的死死的，你没有办法用退火药啊，对不对？那个要用麻黄附子细辛之类的补阳气的药。所以口疮有很高的比例的人是脾胃寒到留不住阳气才烂嘴巴的，所以 那种情况你当然是要用暖脾胃了的药。当然你说甘草泻心汤是不是取巧的法，是的，因为它本身结构已经有半铁理中汤在里面了，已经很暖脾胃了，然后它还有一点点外挂一点点不太重的黄芩黄连来退那个火，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甘草泻心汤在理路上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脾胃真的很寒很寒的话，你必须用非常暖脾胃的药才能治这个口疮啊！所以记得不是口疮就要往上火来想，因为我小时候是充分的受害者啊，就是口疮，然后大人就说上火，然后我就要吃什么黄连胶囊啦、啊，或什么牛黄上清丸、上清片啊，哇，吃的整个人都虚掉了，那口疮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就觉得不要上这个当，你要往血虚想。想往脾胃寒想，当然一般性的有一点脾的感觉的话，那你用甘草泻心很好，没有脾也可以啦，因为就是黏膜溃烂的病，甘草泻心多多少少都有疗效。好，所以因为也是一个哎， 现在你刚刚讲口疮，像那种舌头破那个算吗？ 不算，我这个课一开始就说舌头破的话，黄连加菖蒲比较有效。因为舌头破它比较凝聚在心火，你不必搞那个什么上热下寒的症状，你就用菖蒲引那一点黄连入到心就可以了、哦、那个会比较有效。 可是如果说像比如说你咬到嘴巴就破了，然后你就不好， 那个通常也是你在上火了，那也是依口疮治，因为自己会把嘴巴咬破，那也是比如说你是不是昨天吃太多洋芋片啊，对不对之类，你就会自己咬破啊，是不是？ 老是咬到同样的地方。 对，老是咬到同样的地方。但这个你当然也可以用甘草泻心汤，对不对？就是也是要清一点上面的火，要补暖下面啊。但是我不太这种很多时候啊，下火药不是那么适合用黄连，因为黄连是一个很燥很燥的药。所以如果你吃洋芋片吃到上火，已经是燥热了。你用黄连有可能会让它更燥，燥到那个火更烧，那种时候还不如用生石膏吧，对不对？就是用白虎汤，用湿冷的药，不要用不要用燥冷的药，就你还要看一下湿跟燥之间的那个。哦，像泻心汤都是比较治又湿 又上面热的脾症。好，那这个狐惑病的条文呢，我们就姑且过去看一下这个十三卷的第九条啊。这个十三卷的第九条讲的是有点多东西啊。那狐惑病呢，它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眼睛口腔比较多的情况，是用甘草泻心汤。然后他就说，如果是那个阴道破溃的话，就用苦参煮水去洗阴道。那如果是肛门烂掉的话，就用雄黄烤，用那个雄黄烤出来的烟去熏肛门，这样子。那其实呢，无论是阴道还是肛门，甘草泻心汤都是总方，就是黏膜破溃的病，甘草泻心汤都是总方。那其他局部的呢，那再用局部的药啊去处理，大概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烂眼睛的话呢，后面那个十三卷的第十条是用当归赤豆散啊，那就是红豆啊泡出发芽了，然后再跟当归一起烘干了，再跟当归一起打成粉。那这个当归赤豆散就是血管里面有湿热啊，又好像找得到出口，又好像找不到出口用的。因为完全有出口的就用桔梗甘草嘛，完全没出口的用薏苡附子败酱。那好像有出口，好像没出口。那个一个是烂眼睛，一个是什么痔疮，就是痔疮也是他好像觉得会找到出口，可是又刚好塞在肛门，又刚好没有烂出出口。但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当归赤豆散的结构啊，这个方面就顺便遇到就讲一下。那这个讲了狐惑病呢，我就请同学再翻一下卷五的第四十九条，我们来看一下邪浊于心啊。这个卷五的第四十九条呢是寒气，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教到那个寒气打到肾脏，先用桂枝加葛根汤拔肾脏的寒气，如果它黏到肾经就用肾浊汤，对不对？那这个卷五的这个寒病篇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说寒气一开始会打到你的某一脏，然后呢打到那个脏，如果你没有清干净，它就会沿着那条脏的筋传过去。所以呢他说一开始寒气打到心脏的时候啊，就是你的这个整个胸口闷啊，撑的闷，然后肩胛骨的那个缝都在痛，这个时候人会昏倒。那就是先用那个四逆汤加味的这个加大版的通脉四逆汤去补心阳，把这个心脏的寒气逼出去。可是如果没有逼干净的话呢，那个寒气就会走到心经，他说是肘外痛，臂不能伸，就是你的那个手少阴心经啊走过的这个手肘的地方会痛，然后你手肘要伸直会难，会觉得有扯痛感，真的是寒气走到心经上了。那寒气黏在心经上呢，要怎么泻？用甘草泻心汤，就是这个泻心汤结构是这么用的，就是你用补脾的药够的话，它就会从心经勾气过去，就是把心经的那个寒邪气就一起勾过去了，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药法。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条什么没什么用的呢？你如果今天手肘痛，你还真的不是还真的，你我是说奉劝各位要真的去找一本针灸书，看一下心经走哪里，肺经走哪里，看一下我是这个哪一条经上面有邪气，就要用这种方法把那个邪气勾走啊。这个寒病篇就是这样用的。那这个邪浊于心经这件事情啊，是甘草泻心汤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因为呢张仲景讲狐惑病，对不对？是讲说这个人的黏膜溃烂病。可是呢这个张仲景的医书啊传到日本去的时候呢，日本人看到狐惑，他们想到的是什么？ 道和大神明，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人被狐狸平医了，你知道，他们想到的是那个他们的狐仙呐、啊，附在人身上，然后说什么明天你会中奖那个病，就是，所以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被动物灵啊附在身上，性格大变啊，然后好像换掉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他们说这是不是狐祸？所以呢，就给那个病人吃甘草泻心汤，结果哎也吃好了，啊，所以日本人他们什么衣橱里面关了一只猫，关了三天，那个猫就是忘记了，你知道，打开来那个猫跳出来，然后那个猫的怨念冲到人，那个人就被那个猫吓过之后，就像猫一样舔自己的脚啊之类的，或者是什么梦游症啊，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中邪了，晚上睡觉爬起来走来走去啪啪照啊什么的，这种病呢。结果到最后都是吃甘草泻心汤吃好的，所以就是这个邪浊于心的这种病呢，往往是吃甘草泻心汤好的。但是呢，不包括发狂，发狂从淤血治，对不对？什么桃核陈气，什么底当汤，啊，就是发狂的，那个姑且不算，发狂或者是那也有热入血室的淤血柴胡汤加上桃核陈气，那不算。但是这个人就温吞吞的换了一个人格了，那你就要想邪浊于心，甘草泻心汤啊，这是在日本那边糊里糊涂的就开发出了一个新用法啊，那结果临床上居然是可用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下。那甘草泻心讲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个玄附带者汤啊，八至四十条回来。这个八至四十条呢，玄附带者汤是这样的一个症，就是这个人哈，他吃东西之后呢，他就是有一股那个食道要逆流的感觉，就觉得吃下去的食物又好像反吐上来一小坨那种感觉。那当然他说心下脾硬，嗳气不除，就是你不断的有那种要隔气上来的感觉。我想想看啊，隔气上来，如果是拉肚子又一直隔气的话，那生姜泻心嘛。可是那种单纯的就是吃下去，还有就是不要说吃下去，就是通常这个玄附带者汤症的人哈、哦，是他根本就是吃饭的时候在吞咽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口饭哈、哦，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不懂掉到胃里面，就他一整个食道就一直觉得那一坨食物在那边摩擦、摩擦、摩擦、摩擦，然后这样下去。那还有就是这个人就是吃完了饭一直在、啊、那个打饱嗝那种感觉，一直在打，一直在打。那如果一直都不好的话，哈，那就要想他可能是气虚有痰塞在那边，然后痰气上冲。那痰往上塞，当然就是用玄附花了啊，玄附花降痰。那代者石这个药呢，张仲景只用一两哈、啊，就有点微妙。这方子里面其他的什么生姜、半夏都是大家熟朋友嘛，知道是可以降的。那如果是代者石哦，有的人是讲到说，这种重症的药要用重一点，张仲景一两用的太轻了。可是呢？我觉得反正哦，你如果要用这个方的话，淡水石我还是觉得你从轻一点开始用好了，因为淡水石它那个这个矿物药哈、哦，不像那个赤石之余粮那么温和，淡水石里面还是有一点矿物毒，就是说吃多了，有的人还是会有那个晕眩、呕吐的那个毒副作用啊。所以不如用轻一点。那通常矿物药是包在布包里面煎嘛，啊、哦，那刚好那个玄附花也是毛毛渣渣的，会粘喉咙，刺激喉咙。所以常常这个汤就是代赭石跟玄附花都一起包在一个药包里面，啊，这样子入煎。那这是玄附代赭汤，是这个食道有那个逆冲的感觉啊，临床上。很常用的方子了啊，所以就也算是一种脾吧。但是这个脾的主症呢，好像是以食道那边气上冲为主的感觉， 所以那就一起要把它学起来好了。那这边啊，所以泻心汤的系统，玄附带诊的药味是跟泻心汤走的最不接近的啊，但是它的主症常常也会挂到这个胃的闷胀感，这个脾的感觉，所以就通常这些都被算在同一个系统的药。那接下来呢，我想到说最近的感冒哈，好像呢，就是我想到，我在本来就是要教这个的，刚好来了，你跟我讲最近感冒，很多人拉肚子，那我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不细讲，我把一些《伤寒论》里面哈，很跟感冒相关的拉肚子，我们来顺过一遍啊，因为迟早也是要顺的啊。首先呢，我们感冒就拉肚子的已经讲过的有什么？葛根芩连汤，对不对？感冒了，打断了这个后脑勺的水气，这水气热水气掉下来了，拉肚子是偏烫的，对不对？但是肚子不一定会很痛，但是因为是热的水气，所以你人会有一点出汗，有点喘喘的出汗，然后肚子热烘烘的，大便也有一点点烫，屁股有一点偏臭的，这个跟芩连，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葛根汤症，或者是桂枝加葛根汤症，你刚好感冒点，同时打到太阳经跟阳明经，你肚子忙不过来也会泻，那这个泻就是不热不冷的，但是你脉会拔到，我的这个浮脉是拉长的，就是又有太阳脉又有阳明脉，那这个也要先吃一个桂枝加葛根或者葛根汤来给逆流挽舟，把这两条经的邪气逼出去了，这个消化道才能够有力气做它该做的事，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太阳病讲过的拉肚子。那另外一个太阳少阳一起病的黄芩汤，就是你拉肚子是偏热的偏臭的，而且肚子绞痛，那所以要用芍药跟黄芩来治这个热性的肚子绞痛啊，那就是一般的这个热痢疾的常用的这个黄芩汤啊。那至于说小柴胡汤有的时候也会挂到拉肚子啊，那刚刚的那个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对不对？都有挂到拉肚子。那生姜泻心、甘草泻心汤的拉肚子呢、哦，也是不太偏冷、不太偏热的感觉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条八支三十八条啊，他说这个人感冒呢。又被庸医啊给他吃了泻药了，就拉个不停。那拉个不停，因为庸医给你吃了泻药，通常都会造成这个上热下冷的问题，所以他就通常有心下痞。可是呢，吃了泻心汤之后呢，拉肚子还不停。那这个时候，张总你就要想啊、哦，然后他说没有停，他说复以他要下之。那张仲景又在骂隔壁的哪一家的医院啊、哦？那个庸医呢？然后遇到拉肚子不停，又给他泻药，就以为说拉肚子就有脏东西，就要吃泻药把它打干净就不拉了啊、哦！张仲景就觉得是什么烂医术啊？那拉得更凶了。那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时候医生呢，终于开始心生悔悟了，因为已经打到人完全虚掉了，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的脾胃是虚冷的，肚子痛，那理中汤虚冷的拉肚子都是用理中汤，虚冷的肚子痛胃痛也是用理中汤，所以并不是说胃痛就要用泻心汤哦，不是的。像这个，像我的有一个舅舅啊，是西瓜大王哦，拼命吃西瓜，然后吃到后来就胃开始痛，那个理中汤不用讲，对不对？那是吃的太冷了。那这个理中汤的肚子痛，通常都是以肚脐为轴心的痛。绕脐痛为主，那这个有的时候睡觉没有盖被子，肚子着凉也会这种肚子痛嘛，对不对？那这种都是理中汤为主。理中汤是什么？就是等量的党参、干姜、白术，还有炙甘草，对不对？这就是理中汤了。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阳气比较虚的人，你再加一味附子，做个附子理中汤也可以啊、哦，反正等量就好了。那理中汤我喜欢用党参，我不太喜欢用红参，因为红参药性走不开，反而暖得比较慢，党参比较能散布、哦、所以我通常是用这个党参比较多一点。那这个 那结果呢，虽然悔悟了，这个人吃了理中汤暖了脾胃了，可是竟然这个人还没有停止拉。那张仲景就说，理中汤是治中焦的，现在这个人的拉肚子已经掉到下焦去了，那掉到下焦去的拉肚子呢，要用赤石之余粮汤。那这个赤石之余粮汤哈，他说赤石之一斤，太医余粮一斤，你今天要开的话就是各用个三两。那赤石之这个药现在台湾的中药行还是蛮容易买到的啦啊。赤石之你要说现在名称叫什么，就是红色高岭土啊，就是那个我们中国人啊是说这个山里头啊，在山的这个山脊的大石头啊，或者是山里面巨大的岩石啊，之所以不会崩塌，常常都是因为有这个赤石之哈，在岩石与岩石之间把这个岩石粘住。所以这种红色高岭土呢，中国人是认为它是什么，是一个汗接气血之药，就是这个人的元气要脱了，气血要散了，赤石之就把你粘住你的气血。那与余粮呢，是大禹治水吃剩的便当放在河边化成的药，这是童话故事了啊。实际上就是水那个河里面的大石头啊，你把它敲开，如果那个石头里面有像蛋黄一样的黄粉，那个挖出来那个石中黄粉叫做鱼粮。那这个鱼粮我们中国人认为是大禹治水吃剩的便当啊，那放在那边太有灵性了，那河边的那个石头就把它包起来啊，想说以后还有谁会来吃啊，这样子就是河里面的石头敲出来的那个中间的黄粉。那这个河里面的大石头敲出来的黄粉呢，就是好像是大禹治水，它留在那边就是能够镇住这个水邪了。那与余粮赤石之这个药，它是治一种什么拉肚子啊？这个拉肚子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叫法，叫做尾驴不顾。这个汤呢，实在是一个好汤，虽然我们人生在世不见得遇得到这个汤症，可是遇到这个汤症的时候，你不靠这个汤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尾驴不顾，有没有人是练什么气功的？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是人的这个最后这个尾椎骨这边是尾驴嘛，对不对？驴这个字本来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的意思嘛啊。那中国人那个什么练气功的文字里头，他写什么尾驴不经沧海劫，什么就是说，就是人不可以好色啊，不可以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一直流失你的能量，人就会虚死啊之类的啊。就是那尾驴不顾这个病哈，是这个人他好像他的肠胃道整个的消化机能啊都还 OK， 可是他的肠胃道就是最接近尾椎骨的那一段气是松的，所以这个人他的大便是这样子哦，他中间也不一定肚子痛，也不一定咕噜咕噜什么肚子痛什么，他可能不觉得他自己要拉肚子，可是就是大便到达那个直肠的时候呢，他一不小心啪就一滩皮那个鸡大便在裤子里面，就是他最后那一段大便他没办法忍。你们有经验过那种 大便失禁？ 哎，可以这么说，就是他的那个不一定是肚子痛或怎么样，但是就是最后一段大便他一不小心就一滩在裤子上。哎，一个屁就把大便喷出来那种。有些人很多，真的尾驴伤到的人会很多，就他那个滑泻就是滑他的最后一段。那不是前，不是的，我说最后一段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对不起，我一语双关表达不好，就是说他的粪便在肠道里面都走得好好的， 只有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才会出问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到最后的最后那里呢，他完全没办法忍大便，然后啪一个就拉，就有常常就拉在裤子上的情况是很多的。因为尾驴不顾的人，他的那个大便不太有征兆，他可能逛街逛到一半，忽然啪一个大，就一滩大便在裤子上，就是这一种最后会滑出来的那种大便。那这个尾驴不顾啊，不靠这两个仙家药也是没办法，所以开重一点，一次就四两四两下去，人煮了水就喝，那喝了之后真的就能够顾尾驴。那你知道有些那个老人家的大便失禁，就是人年纪大了虚了啊，他真的就是这样的。那还有年轻人也会有了，那是不是一定要因为纵欲过度，我不敢讲啊，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吃生什么病怎么样，反正伤到了，伤到下焦这一段了，那就会有这种特别的拉肚子啊。那哎，有可能哦。那这你看症状，就他的那个拉肚子，就是不经过肚子痛，也不是一直要跑厕所的水泄，他可能一天还是一次拉肚子，那一次他就是拉在裤子里，你知道这种，不是 等于说他的尾鼻关不会对大便没有感觉？对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会有大便的感觉， 或者大便要来了他就不能忍。 嗯，哦， 所以要用赤石之余粮啊，这两味药来煮水啊，喝几次就好转很多了。所以虽然不是常常谁都遇得到啦，但是很重要。哎， 那像我听过一些人，他是一阵子会这样，然后一阵子又不会，然后可能过个一两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那他如果出现这个状况哈，就让他吃这个药方啊，吃这个汤喝到好，那他以后就不太会复发了。 那如果说他是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形，然后就是可能隔个几年又来一两次这样子，但现在又没有吃， 那就很难说了。你可以等他发作的时候再给他吃。 好， 发作 的。嗯。然后张仲景这条还没讲，他说腹不直者当利其小便。他说吃到这个顾尾驴的，他大拉肚子还不停哈，那要利小便，就是说要让你的肠道把水抽到小便那边。那这种通常就五苓散之类的就可以，就是有茯苓的药，就是把肠道的水分到小便那边，大便才能抽干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一条里面，张仲景就好像手忙脚乱之中，有这一招，有这一招，有这一招。那其实每一招都是可以用的招。所以我昨天教五苓散的时候，我跟同学讲啊，说如果你是任何一种拉肚子，其实多多少少都可以加一点五苓散在里头，因为抽水总是会让大便比较容易干嘛。那接下来呢，我们跳到太阴篇的10-15条啊。其实这条条文本身也没什么好念的啦，就是一句话而已，就是他说如果你拉肚子呢，嘴巴都完全不会发渴，那代表你是身体根本就很够湿够冷的一个状态。那嘴巴都不发渴的拉肚子呢，就是太阴，是脏有寒，就是你的消化道太冷了。那这种情况呢，通常都是水泄，就是你动不动跑厕所，那个拉出来的都是水水的啊，水泄水泄的。那这个水泄呢，他说当要用温药，那你不然就吃理中汤，不然用四逆汤备啊，就是之类之类的。那当然四逆汤在少阴病有很多个变化啊，什么通脉四逆汤啊，白通汤加减啊之类的。不过我们理中汤刚刚讲了，对不对？那理中跟四逆，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分什么，只是水泄用理中或者附子理中。那如果有到下利清谷了啊，就是这个你昨天吃的面条今天拉出来还是面条，昨天吃的饭粒拉出来还是饭粒，那这样子的情况还要用四逆。那四逆跟理中的不同是四逆不用白术，因为用了白术那个药性就到不了下焦了啊，就是直接四逆汤呢，你用宋本的就是甘草甘姜复泡生附子，那用桂林本就是再加一味党参啊，那 比例上面的话，大概甘草五钱，干姜五钱，泡生附子放一颗，煮久一点啊，这样子。那你党参要放也可以啊。那这个四逆汤这个下利清谷啊，就是吃看得到你吃下去的这个饭啊什么的原型，不，但是不包括那个什么所谓的蔬菜里面称之为明天见的啊，就像金针菇外号叫明天见嘛，今天吃金针菇，明天大便还是看到金针菇，它根本不被消化，那不算啊。但这个，但是就是说，一般会要消化成没有形状的东西，第二天大拉肚子的时候还看得到，甚至你不是拉肚子，你就是大便里面还看到你昨天吃的东西的原型的话，那代表你的肾阳已经不够了，肾已经冷掉了。那有没有四逆啊？那当然，四逆汤的标准症还包括什么？手脚冰冷嘛。那我下一堂课要教一下当归四逆汤啊。那可是四逆汤跟当归四逆汤的手脚冰冷的不同的点，就是当归四逆汤的手脚冰冷是非常的集中在手指头末梢的，那四逆汤的手脚冰冷是很平均的，手指到手肘都冷的，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的天气稍微冷或者天气不冷，你就手脚冰冷啊、哦。那你的手脚发冷，如果是到手肘到膝盖那一整段都平均的冷，那其实你就可能呢、哦，有事没事隔一两天就要吃一帖四逆汤当保养，把这个啊，你会吗？ 四逆汤可以 当 保养， 就这一段而已，这边不会，都是软的，就是这一段。 哎，这个倒有点微妙。 而且我有时候最近比较不会了，去年的冬天我会睡觉睡到就这个地方轮起，就很奇怪的。 就是凡手掌不冷，是不是？那手掌不冷的话啊、哦，你就有两个可能，就是第一个是，如果只是这一段冷，会不会是刚刚讲的寒邪浊筋？就是说，是不是有哪一条筋特别按得到不舒服，以邪浊筋来治？那另外呢，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四逆汤症，又加一个温经汤症或者小建中汤症的手心热，因为温经汤症跟小建中汤症都会手心发热，但是呢，你的附子症的那个手脚冷还是照冷，所以 A 加 B 会形成这个状态。那至于说当归四逆汤症的手脚冷啊，那是手指头特别的冷。啊，就是集中在手指头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手掌反而开始就比较温暖一点。好、啊，那这个路数不一样啊。我们下一个礼拜，如果预计我确定要放假的话，下礼拜还是要教你们当归四逆汤，这样好过冬嘛啊。因为有，我跟你讲，有如果有人的这个厥阴病哈、啊，是比较厥阴经比较差的，你吃一个冬天的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都不嫌多的啊。那这个。所以水泄不可理中汤，水泄到下利清谷四逆汤啊。那当然我们上次在教真武汤的时候，这个少阴病水毒排不掉，变成的吐肚子痛拉肚子，那真武汤也是一路，对不对？那这个也讲了。然后呢，如果是四逆汤症跟真武汤症啊没有医好，这个人少阴病一直继续的这样子冷泻下去的话，他接下来会到这个11-27条的桃花汤症。这个桃花汤呢，它是少阴病下利变脓血者桃花汤主之。这个桃花汤症啊，它虽然是拉出来的大便里面啊看得到血丝，看得到那个好像是浓的黄片片，但是这个桃花汤症呢，它并不是一个发炎化脓出血的状态，它是真武汤症或者是四逆汤症那种冷泻啊、哦，一直冷泻，一直冷泻，冷泻到你那个肠黏膜开始剥落了，那剥落了肠黏膜，你会看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脓，然后 不，因为肠黏膜一直在冷到一直在剥落，一直拉一直刮，刮到出血，加上剥落的肠黏膜，所以你会觉得是变脓血，可是这个却不等于发炎。如果你是肠道大发炎的那个东西拉出来的是像什么？是像剁碎的生鸡肝，那那个是猪鸟汤，黄连阿胶那个猪鸟汤，黄连阿胶鸡蛋黄的猪鸟汤，而且那个很痛。那桃花汤真的不太痛，就清清冷冷的，可能大便开始有那个带一些那个白白的片状物，然后开始带血丝了，那这是纯粹的冷到底的。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汗接气血的赤石脂，用他说用一斤，那我们现在就用差不多四两吧，二两磨粉，二两煮汤，哦，因为赤石脂很在这个情况下很止血，然后用干姜跟干姜啊，哦，我们放个它上面写三，我们现在是三钱了啊，然后还要放一碗的白米，因为这时候需要用米啊，一方面抽水，一方面固下焦。那这个情况，我觉得桃花汤症不难分辨。就是因为你之前一定是冷泻一段时间，然后越泻越冷，越泻越冷，然后开始把肠膜刮下来，开始出血了。那这个如果你阴症感冒拉肚子医的不好的话，那差不多过了四逆汤症，过了真武汤症，它就会到桃花汤症。你倒是说了 一句要紧话，就是临床有人大肠癌是用桃花汤治好的。如果症状刚好合的话，如果他的大肠癌真的就是那个肠道一直冷一直冷，冷到长癌的话，那桃花汤是可以治的啊。当然我不说绝对，我只能说，因为你知道我们古方派都是看主症开药，那西医说的大肠癌，我们中医说是桃花汤症，那就用桃花汤就治好过啊。那这个桃花汤跟那个前面的赤石脂与羚羊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子啊，都是正固下焦的。那你说为什么不用附子啊？其实真的到这样子的话，如果赤石脂能够把干姜的热性留住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啊。因为大肠癌这种病其实不太关系，不竟然关系到肾，虽然桃花汤是一个少阴病。那另外哈，我觉得完全到大肠癌那边的话，往往是桃花汤症。可是呢，很多人哈，还大肠癌在形成之前的那段时间，他的拉肚子都是厥阴下痢，是乌梅丸症、乌梅丸症跟白头翁汤症。所以我们现在再跳到厥阴病的11之9、11、9十二条，我们来看一下白头翁汤啊。其实这些汤说的以后我会再细一点讲，今天只是想说放假前哦，有些东西先冲过去这样子。11之9、11条，他说这个这里到卷十一，这已经是厥阴病了啊。那厥阴病，厥阴经管到的是这个人一个人的下腹腔的免疫力，所以呢，如果你的下腹腔免疫力失调，造成细菌性痢疾或者是什么阿米巴原虫痢疾，这种情况呢都包含在厥阴病。那你的下腹腔免疫力不好，造成什么阴道发炎溃烂，哎，这也是厥阴病，而且也可以是白头翁汤症。那如果你是下腹腔免疫力不足造成大肠癌，那还是厥阴病。这样听懂吗？就是因为这一块都是差不多是厥阴经在管最大部分的。那所以呢，白头翁汤哈，他说热力下重，其实到了白头翁汤症的时候，这个人拉肚子哦，并不一定像是那个理中汤、四逆汤那样哗啦啦的水泄，就理中四逆汤的那个拉肚子比较那个水的感觉比较重，那到 白头翁汤这边通常肠道是有在发炎的，有感染一些原虫还是细菌的，所以呢他那个拉肚子就是大便是稀稀软软热热臭臭热烘烘臭烘烘的这样的状态。那有没有可能带脓带血呢？有可能。那这个带脓带血就是真的发炎的脓血了。那他的感觉叫做下重，下重的感觉就是啊，你拉完了大便之后还觉得你整个肛门是塞到的，就是好像没有拉干净的感觉。那那样的感觉通常都是什么样？你的可能是你的直肠到肛门那一段啊都在发炎都在肿，所以你一直觉得那个最后一段的肠子在肿肿的塞塞的，所以你会以为有大便没有拉干净，然后就拉完了还是觉得没有拉干净那种感觉。那这种情况呢，张仲景这边用白头翁二两啊。那白头翁这个药呢，以药气来讲的话是一个凉的疏肝药，就是你用了白头翁，它会把你的肝经的热哈抽上来，往上抽。那抽到多高呢？差不多能够抽到奇门穴这么高，就它把那个热，把那个热抽到奇门穴之后啊，就会大概会从这边哦走到这边，然后就隔气出去吧。就它是一个往上清热的肝经药。我这样讲是因为白头翁汤刚好跟个后代方是一个对照的，对照后代方有一个叫做龙胆泻肝汤，有没有听过？那龙胆泻肝汤它走肝经清热就是往脚趾头走，就是白头翁汤是往上清的，龙胆泻肝汤是往下清的。好，那如果你是脚趾头肿痛的肝经热，那好，那龙胆泻肝汤。那如果是尿道炎的，哎，其实尿道炎不一定，尿道炎白头翁汤就可以了，就是肝经有热。那我常因为我觉得以临床的考察来讲的话啊，像那个许荣柱三六九保肝丸就是龙胆泻肝汤嘛，那我就觉得你吃到那种清肝火的药啊，很衰呢。因为如果你用过白头翁汤清肝火哈，你就会发觉那个肝火从上面嗲出来哦，它去得很轻松，从下面泄下去你泄得很辛苦，就是这个路数还是不一样，就肝气往上嗲比较好走。这个所以如果你要清肝火的话，你用白头翁汤清哦，其实不用来龙胆泻肝汤清，就清掉同样的肝火，白头翁汤比较不伤，龙胆泻肝汤比较伤。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张仲景的这个白头翁汤哈，白头翁只有二两，那折到现在就算乘以0.3也只有6钱，对不对？如果你的那个热性的那个拉肚子啊、哦，变脓血哈、哦，是那个西医说的阿米巴原虫感染的话，这个量不够。就是白头翁他在西医的研究室里面看待，如果以克制这个原虫增殖的话，阿米巴痢疾的话，你一碗汤最好还是要用到现在剂量的一两那么多，它的那个有效浓度才有到，不然的话你只能够说它是一个中药以药性上来讲的正确。就西医要治原虫的话，这个白头翁的量要再高一点。那黄连、黄柏都是清下焦热的药啊，这也是知道就好，清中焦下焦热。那秦皮呢，也是一个清肝火的药，但是它如果治痢疾的话，它是对细菌比较有用，就是各种的细菌性感染的痢疾，它比较有用。那秦皮，我觉得我们中医最常用就是拿它来做眼药水，就是你眼睛啊，什么结膜炎、角膜炎、眼睛红肿啊什么的啊，你就拿秦皮冲热水，然后拿那个水洗眼睛，啊，就蛮有效的。秦皮是很广泛可以使用的治眼睛消炎的眼药水。那你也可以说白头翁也好，秦皮也好，都是很疏散肝经的热的。 所以像现在我们说眼睛不舒服啊，喝点菊花茶，这没什么不对，也是疏散肝经风热啊。可是呢，在古方的世界里面啊，菊花比较拿来治中风的风，就是那个脑溢血的那个风。那反而呢，眼睛的风呢，白头翁情皮比较有效啊，就是走肝经直接就上来，就清眼睛发炎这样子。当然你要先决条件是不要是那个阴实之火啊，如果是肝经阴实到极点把那个热逼下来，那是无助于汤起跳啊，那要破阴实让那个火可以回去。因为偶尔还是有人角膜炎那个结膜炎那个发炎哈、啊，是那个肝已经冷到它容不得任何火逼上来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跟口疮一样啊，有阴实有阳实的。那如果这个人的拉肚子，人已经很虚了，你知道在这种时候，因为白头翁汤症通常都肠道在发炎，肠道在发炎一定很耗气耗血，对不对？所以你的已经搞到很虚了，你就要加阿胶跟甘草，一个来补助你的血，一个来补助你的气啊，免得你撑不住了。那当然甘草补气的话用炙甘草啊，这边甘草它放生甘草的话是以消炎为主。那白头翁汤的使用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是在那个妇人篇啊，可是我觉得妇人篇那个用法我到今天还颇有一点怀疑，所以我就先不讲。然后另外呢，我们在厥阴篇再跳回去看一个11-59条的乌梅丸。乌梅丸我想我今天也不是那么能够完整的讲它，因为乌梅丸几乎可以说是厥阴病里面最重要的几个总方之一，可是乌梅丸的主症不太好抓。像那个好比说哈，如果女生哈MC 会痛啊，月经来会痛，我觉得比较保守的做法是比如说温经汤或者是当归四逆汤的胜算比较高，很偶尔的情况你会要动到无茱萸汤或者是乌梅丸才会好，但这是比较偶尔的情况。那同样的，如果是女生，也不要说女生，也有男生，就是下阴部的感染如果是比较偏热性的，那么乌梅丸跟刚刚的白头翁汤哪个比较有效就很暧昧了。颖颖，你说你知道颖颖你能够看感觉出来什么时候是用白头翁汤有效吗？确定是有热的时候，就是确定是热性的发炎的时候。那乌梅丸呢，它是治疗，因为厥阴病本身的特征就是这个人寒热分裂嘛，对不对？那这个刚刚讲到那个栀子症跟泻心症啊，那个人的寒跟热呢都还有要靠在一起的冲动哦，只是因为水火不容所以杠到了，所以才产生胸中痔或者心下痞，那个寒跟热还是有要靠在一起的冲动。那厥阴病不是哦，厥阴病是厥阴肝经的风木之气没有，根本热就跑掉了，寒就跑掉，然后就互相背道而驰了，根本不跟你靠在一起了，就是既不痞啊，也不胸中反胸中痔了，就是这是不一样的相度。那乌梅丸呢，最多的药就是乌梅，酸梅这个酸药呢，补厥阴风木之气啊，就是好像把寒跟热都搅在一起，然后里面呢加足了最寒的药，比如说黄连、黄柏，也加足了最热的药，比如说花椒、附子。这样子的话，把你身上的寒气跟热气用乌梅再重新的粘回来，就是乌梅丸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乌梅丸呢是这样子哈，如果你的拉肚子是常年累月的，大便是偏稀偏臭的，就是你一直以来你的肠道都隐隐约约在发炎的那种黏黏臭臭的大便，那这种时候乌梅丸好用啊，常年累月的。那如果你要说乌梅丸的主症的话，汉朝人是说吐蛔虫啊， 那吐蛔虫今天也不吐了嘛，对不对？所以就跳过。那另外一个主症就是热气壮心，饥而不欲食。乌梅丸就是，如果你哦莫名的会觉得 一坨热气啊、哦、从肚子里冲上来撞到你胸口，那这样的感觉可能是你的那个黏住你的那个身体的寒气跟热气的那个黏胶，那个玄阴风木之气没有了，所以你的那个热气忽然撞上来。那热气撞胸，心中疼热，就是这心胸口里面一股热痛痛烫烫的感觉出现的话，那这个时候乌梅丸有用啊。那乌梅丸什么比例，乌梅三百克还蛮多的啦，其他都很少。那这个反正我们已经拜托生源做了，去买现成就好了、哦、那他说饭前吃十颗，因为乌梅丸有点酸，如果你不在饭前吃的话会吃有点胃那个啧啧的那个感觉，所以要饭前吃，用饭去压。那如果不是很有效，你加到20颗都可以啊。那这个乌梅丸的这个寒热分裂的这个状态呢，还我们常用的是这样子，常用的情况是上痛颠顶，下痛阴部，就是男生女生哈、哦，无端端的阴部剧痛，乌梅丸，或者是无端端的头顶正中间剧痛，就头痛，其实我们都是偏头痛多，对不对？如果你的头痛是头顶正中间痛，乌梅丸，这个是你的阴阳啪一个裂开来了，热上冲，寒气下掉，所以阴部的剧痛跟颠顶的痛，这种乌梅丸。那另外一个就是饥而不欲食，就是你会觉得你很饿很饿，可是饭端来你觉得对不起我没胃口，这样的感觉也是乌梅丸症啊。这个是比较好抓的乌梅丸症。那至于难抓的乌梅丸症是那种一个人的脉象寒热错杂，开热药就上火，开寒药就拉肚子那种乌梅丸，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大约的说一说，那这些是以感冒为轴心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拉肚子，跟同学先顺过一遍好不好，就我没有细讲，就是大家心头有一个索引就好了好不好。那临时遇到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感冒而怎么样怎么样转的话，因为我觉得季节到了，有一些方法赶快教，不然的话同学病到了没有药吃啊，有点可怜啊，不要起来。好，那就下堂课，因为我想下堂课上完就来放长假啊，所以下堂课我们来教一些比较暖的方啊，什么乌头尖啊什么。